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1946年到1949年的这3年间，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先是蒋介石把毛泽东赶出延安，后是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回顾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战争，人们不禁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呐。可毛泽东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用兵如神毕竟是一种比喻，靠比喻毕竟不能洞悉毛泽东善于用兵的内情。孙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毛泽东却改为了知彼知己者百战百胜。毛泽东重视的知己包括保卫工作，知彼那就是情报工作了，周恩来用谍亦如神。毛泽东撤离延安，却不肯离开陕北，说是要在黄土高原钓鱼，用自己这块臭肉调动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这可正合老蒋的心意，袭击延安就是掏心斩首，吃掉中共的最高首脑机关，毕其功于一役。两家谁曾想到，胡宗南的23万大军整天的在陕北的山沟里搜剿毛泽东。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步险棋，必须要有必要的保险措施。毛泽东在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战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人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三线布置，损失一线还有一线。毛泽东还特意的布置了2个苏军医生转到后方，以免人家说洋人参加中国内战。前委是一线，深陷敌后风险是最大的，当然也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了。说是一个团，其实也就是一个手枪连、2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4个连队的小小兵力能够护卫最高统帅部吗？就是这支太小的兵力，毛泽东还是要试试他的身手。走着走着，毛泽东就不走了，说是要看看敌人长什么样子。这下可急坏了保卫干部们，中社部一室主任罗清长、二室主任汪东兴随前委活动，分别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用上了，罗清长骑马去追回部队，保护毛主席看敌人。纵队司令任弼时想了一个点子，派汪东兴去代替主席看敌人。汪东兴带着一个加强排，在贺家歌台、王家湾一线梯次居首，冒着敌机轰炸，硬是把胡宗南的大部队阻挡了12个小时。毛泽东这才高兴了，摸到了敌军战斗力的底牌了。汪东兴从此就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而且这一留啊，就是一辈子，直到毛泽东去世。汪东兴一直的负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这敢打仗或许是毛泽东欣赏汪东兴的原因之一。毛泽东不怕兵力太小，毛泽东只怕兵力太大。前委转战陕北， 不是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是老鼠与大象斗智，就是要缩小目标，就是要让胡宗南闻得到而抓不到。连机关带部队不足千人的中央前委一律清装，指挥机关和军委二局、三局以及新华社编成四个大队，化名九支队，就连领导干部们也要一律化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化名李德胜，总参谋长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九支队政委陆定一化名郑卫，这支精干的队伍随便的找一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九支队撤到了王家湾，中社部的穆丰运立即找到农民座谈，了解小村庄的阶级、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群众对战争的看法。毛泽东看了报告，当即决定在九支队司令部新设一个调查科，穆丰运任科长。这么小的一个支队还要增编一个科，毛泽东实在是太喜欢调查研究了。带着小部队住进小村庄，毛泽东有了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毛泽东在这个贫瘠的小村庄里住了两个月，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以小博大，外人看来是场豪赌，胜率不高，可毛泽东却是胸有成竹，知彼知己呀。这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始终是一明一暗，九支队走到哪儿，胡宗南他不知道，可胡宗南的部队跟到哪儿，毛泽东却是了如指掌的，因为毛泽东的身边有着秘密电台，逐日收到胡宗南部队的调动电报。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前夜，千忙万忙之中，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来领导。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清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调拨一个驿电科，从军委三局调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来指挥。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部长，堪称工作最忙的人。这个最忙的人却要一手抓作战，一手抓电台，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童小鹏带来了国统区海外南洋组织的电台呼号，罗清长带来了西安、北平、兰州、沈阳四个敌后情报电台的呼号，两密台每天收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情报，周恩来又及时地转发给解放军的各野战军。无线电联络也是把双刃剑，既可获得敌方情报，也可泄密己方秘密。熊向晖从西安密报，胡宗南的部队配备了先进的美国无线电测向设备，专门捕捉中共的无线电信号，企图借此来找到中共首脑机关的位置。周恩来亲自为军事首脑机关策划了电讯联络方案，撤出延安，周恩来命令总部电台停止发报三天，又致电了各野战军，在作战前及作战中均不可使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改以小电台使用，请转拍至大电台待转，以迷惑敌人。这也算是电子对抗战呢。胡宗南一直的不敢判定中共最高首脑机关的去向，一会儿说向北，一会儿又说过了黄河，大军追不上，飞机炸不着。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急于同解放军的主力决战，可是情报不灵，挥舞着拳头却找不到对手，只得凭主观判断，派遣主力向安塞方向巡战，共产党的西北野战军却躲在了暗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凭借可靠的情报始终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寻找空隙。右翼掩护的31旅相对孤立，被彭德怀抓住了，清化边一战活捉了旅长李继云。占领延安才六天的胡宗南对这次的失败很不服气，立即派兵进行追击。毛泽东却设计了一个蘑菇战术，让彭德怀避免作战，牵着国民党在山沟里面瞎转悠，消耗敌军锐气。又是一次情报战果，军委二局的侦听电台截获了国民党军的动向，瓦窑堡一战全歼国民党军135旅， 周恩来这次又放出了假情报，蒋介石判断共产党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东北进击。其实毛泽东隐身在400多公里外的王家湾，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村指挥着远方的战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绥德空跑，有如武装大游行，西北野战军主力抄敌后路，把胡宗南的后方补给站盘龙给连窝端了。撤出延安40天，解放军就连打了3个大胜仗。周恩来突然在延安门口的真武洞露面，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发言。这时的胡宗南又被吊上钩了，又往真武洞的方向展开追击。大军距离毛泽东隐身的王家湾只有5里路。这晚大雨，九支队与敌军居然走到一块儿了。九支队在山梁上行军，不敢出声，敌军在山沟里行军，人喊马叫。天亮时分，九支队方才脱出险境。连续过了多日，九支队始终处于敌军火力的控制范围内，人不解衣，马不卸鞍，头顶上还要顶着飞机大炮。可是敌军就没能发现毛泽东。长征时期经常做担架的毛泽东，如今年长了10岁，可是身心却是更加强健，没有做过一次担架。军情紧急，毛泽东还要副参谋长汪东兴带着一个连深入敌军后方，在延安安塞地区打游击。汪东兴率领部队打了34天，这才回到毛泽东的身边汇报。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毛泽东平安地转移到了小河村，前线大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汇聚到一个凉棚底下，召开了部署战略反攻的重要会议。指挥全国大战的蒋介石没有丝毫放松情报战争，军统从美国进口了大批量的先进无线电的测向装备，在北平侦破了中共的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侦破了西安密台。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王时坚情报系统被破获，1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小河口召开紧急机要会议。周恩来与军委2局局长戴静元、军委3局局长王正、中央机要处处长李志忠、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罗清长一起的讨论了20多天，研究如何应对国民党的空中监测、地下破坏和密码破译。周恩来说，这种机要战线的斗争是政治和技术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终有一天能够赶上他们。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着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拥有技术，但是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个重要的机要会议整顿了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制度，保障了后方电台的安全，保障了前线电台的隐秘，也确定了政治和技术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机要人员要始终地跟随首长的身边，电台要提前到达驻地沟通联络，机要科和电台都要24小时进行值班，电报随收随意随送，绝不耽误。行军作战当中，收报一好，立即送周恩来，凡属10万火急以上等级的电报，睡醒了也要叫醒。毛泽东就经常彻夜不眠，每天睡前总是先到机要科看一看有没有电报，一觉醒来第一句话也是让叶子龙去机要科取电报来。最高首脑亲自的部署电子战，这在世界情报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帅旗飘飘，毛大帅在陕北牵制老蒋的战略预备大军，毫发无伤，腾出自己的主力部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挺进中原，护卫帅旗，秘密战线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延安的保卫系统多年来致力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基本属于内卫的性质。 解放战争开始，内卫工作上升到自卫战争，这也就标志着保卫工作进入了激化状态。情报保卫部门本身就是把宝剑，和平时期的宝剑是匣中嘶鸣，打仗时却是利剑出鞘。延安的情报保卫干部个个兴奋，恨不得手刃强敌。可是即便是战时，情报保卫战线的主要职能并非上阵杀敌，刀对刀，枪对枪，那是正规军的特长。情报保卫干部的看家本事还是开展情报侦查工作。陕甘宁边区的情报工作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斗争上。1947年年底召开的西北局议和会议使情报工作一度的收缩停顿。1949年9月，西北局又发出了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立即大力恢复和发展情报工作。绥德分区恢复了榆林的工作，同时向东胜扎旗王府发展，并继续对绥包工作。三边分区向宁夏的敌军战略二线城市发展，陇东地区则全力向甘肃的二线战略城市兰州、天水、平凉、西丰开辟。关中分区将敌中心城市的西安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对汉中线川陕路开辟工作。黄龙分区首先在蒲城、富平、朝邑、大荔等附近地区开展工作，相继向潼关、西安、陕南开辟。抚西分区则开辟了分州、长武、宝鸡地区的工作，并向汉中、天水、川陕路发展。这是两种同心圆。1937年进入延安时要设置重重防御，一圈一圈的向心收缩。1948年放弃延安时却要转向进攻，情报部署一层一层的向外发射。中共情报工作确定了进攻性的战略，正在构建大情报的格局。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兵力，与胡宗南的23万大军硬拼还是缺乏本钱的。增加本钱的途径，一是靠陕北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二是靠情报工作掌握敌军动向。榆林方向争夺激烈，攻打镇川镇原计划内线能带领一个连起义，里应外合地打开城门。可是发起攻击后，城门却始终牢牢地关着，不少的战士倒在了坚城之下，蒙受了无谓的牺牲。彭老总发了一顿脾气，边保干部也因此更加慎重，搞军事策反工作也并不容易呀。边保各部门扎扎实实地在敌营内部建立内线力量，胡宗南联勤系统的内线刘步谷就购置了一部电台，内线郝登革当了县长也有了电台，可是边保这边却是没有报务员可派。陇东地区发展了西北长官公署二处镇原潜伏台台长刘丕清，可是边保电台的功率太小，始终没有联络上。正在周兴为电台所焦虑的时候，胡宗南内部的电台人员送上门了。胡宗南委派自己的机要室主任王威为自己的部队培训一批可靠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年仅15岁的吕初毕业后被分配到第34集团军的电台，非但没有上前线抗日，反而是整日的抄收共产党的新华广播获取情报。由于这个工作机会，吕初反而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是越来越反感了。1945年的8月，吕初在第11战区随副长官高树勋起义，晋冀鲁豫军区敌工科副科长盛光北布置吕初打入西安国民党部队。吕初于1947年6月回到西安，凭借西安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关系进入了胡宗南的总部通信营。在这里，吕初又发展了薛浩然、徐学章、李福兵、高健、王冠洲、赵继勋等七人，组成了秘密的情报小组。可是吕初原来所属的晋冀鲁豫部队已经挺进了大别山，无法与盛光北建立联系。军情紧急，边保也是急于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关系。韩城保安科长高步林派高勉斋到西安找到同乡高梦吉，了解了吕初小组的情况。1948年10月，吕初和薛浩然借口出差前往边区，与晋南公安总局驻陕情报处取得联系，又转到了边保领导。吕初情报组就是边保的情报聚宝盆，仅是一次的输送，就有了先进的英式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各一部，

这是一份出版于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影印件，毛泽东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就发表在这张报纸上。中国人也从此记住了一位普通战士的名字——张思德。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报告很短，800多字，但是毛主席里面深情地讲了我们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根本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它有大有小，有情有理，深受每一个中国人的爱戴。 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张思德的唯一一张照片，阳光映照着他质朴而略有羞涩的笑脸，对父老乡亲，他笑着，笑容代表着共产党人不怕艰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火热与赤诚。陕北冬季寒冷，木炭是过冬的重要物资。由于张思德是烧炭的一把好手，1940年在调入中央军委警卫营后，常有兄弟单位来人请他去指导。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被不断丰富和深化，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七大上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增加了总纲部分，并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是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 这是我们张思德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四件传家宝。 每天早上，班长都会带领战士为张思德整理内务，这位前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未远去。 作为张思德传人，我觉得就是要学习忠心向党、赤诚为民、热爱本职、甘于奉献的新时代张思德精神，让新时代张思德精神绽放光芒。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缺乏那些优秀的、为人民铭记的优秀儿女。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雷锋，带领兰考人民治风沙的焦裕禄，把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的孔繁森，用生命托举歼十五的罗阳，扶贫路上突遇山洪，将生命定格在30岁的黄文秀。他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是最大的初心，这份初心是牢记来时路、牢记为什么出发，这份初心是始终为人民保有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